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2集。 少爷，求你了。 夏侯恋看着他道：“ 谢兰的事情，我想亲自做个了断。” 沈觉也看着他沉默，最后叹了口气说道：“ 若是你师弟愿意归顺，便让他入东厂，不过若他执意不从， 那就由我。” 夏侯恋剑秀下的手缓缓握紧，仿佛用尽了全力才把话说出口：“ 亲手杀了他。” 今晚的月光白而冷，雪地反射着清凌凌的光，映在白里渊巴掌大的脸上，他白得像一个瓷娃娃。他笑着，却分明有悲哀的味道。迟燕低下头看他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 白里，你有怨我吗？”“ 怨我？”“ 我可以帮你。” 迟燕说道。“ 如果我的愿望是你来陪葬呢？” 百里渊轻声道。“ 你也愿意帮我实现吗？” 迟燕犹豫了，百里渊握紧拳头，眸子渐渐变得阴狠，低声道：“ 果然都是骗人的。”“ 我可以把你的骨灰带在身边。” 迟燕忽然说，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，把里面仅有的三个铜板倒出来，放在窗台上给百里渊看。“ 那用这个装。” 那是一个用得很旧了的荷包，原本是湛蓝的颜色，用久了颜色褪了，变成淡淡的浅蓝色。百里渊眼里的狠戾消散了一些，问道：“ 为什么要用这个？”“ 这是我弟弟缝给我的。” 迟燕说，“ 他送我的东西不多，后来还弄丢了一些，只剩这个荷包了。” 百里渊盯着那个荷包，他一直都知道迟燕很想念他那个双胞胎弟弟，他一点也不想自己的骨灰装在那个人缝的荷包里。他气得磨牙，转过身狠狠踹了几脚大树，肚子痛得更厉害了。他感觉到有股股的血顺着大腿往下流。他踹了几下停了，扭头朝迟燕大声道：“ 你是白痴吗？那么小的荷包怎可能装得下我的骨灰？” 迟燕愣了一下，百里渊想要离开，他觉得自己现在很虚弱。他出门的时候忘记带围脖，凛冽的寒风灌进衣领子里，身子由外往里发寒，肚子越来越痛，他感觉自己站不住了。有个衣裳凌乱的男人出现在前面的拐角，他是出来出宫的，转眼望见百里渊，白生生的脸蛋，娇小的模样，心顿时飘起来，眼睛发着光，踉踉跄跄地跑过来。百里渊嫌恶地皱眉，伸手探进怀里，握住藏在腰间的匕首。“ 滚，你想干嘛？” 阿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出来，举着一个扫把使劲往那个男人脸上打。这个女人凶狠起来像一个母夜叉，原本妖娆的妆容都锋利起来。男人痛呼着逃跑，阿厨扔了扫把，提着裙子跑到百里渊跟前说道：“ 你这孩子，不是告诉过你别跑到前面来吗？” 百里渊睁着乌沉沉的眼睛看他，没说话。他往边上一瞧，迟燕蹲在窗台上也瞅着他，他刚刚大概想要跳下来拦那个流氓。两个人都是傻的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拉起百里渊的手想要带他走，忽然看见地上的血迹，惊道：“ 这谁的血？” 百里渊说：“ 我的。” 迟燕也指他：“ 他的。” 阿厨捉住百里渊的肩头，慌张问道：“ 你怎么了？哪儿伤着了？ 我肚子疼。 百里渊说。 我好像中毒了。 阿厨愣了一下，问道。 肚子疼？是不是大腿那里流血？ 百里渊点头。 以前流过吗？ 百里渊摇头。阿厨明白了，又长叹了一声。他忽然知道带小孩是什么感觉了。低头看百里渊，女孩病恹恹的，像水里面捞出来的一张纸片人，苍白瘫软，没有力气。他拉起她的手往后院走，还不忘记吩咐迟燕 去煮一碗红糖水过来。 红糖水可以解我的毒吗？ 百里渊问道。阿厨笑得喘不过气来。 是是是，不光可以解毒啊，还可以美容养颜呢。 阿厨把他带回自己屋，把屋子里的炭笼烧旺，然后从立柜里取出月事带。百里渊拿起月事带，那是一根红彤彤的长布条，上面绣了大红牡丹花，内衬塞了棉花，摸起来软软的，两头穿了细长白布条，不知道拿来干嘛的。阿厨手把手教他怎么用，连天魁的事一并教了。百里渊懵懵懂懂地听着，阿厨帮他系带子，臂弯拢着他，一缕淡淡的胭脂香味传过来，若有若无地照着他。他心不在焉地想，这味道在哪里闻过？好像很多地方都有，红楼妓馆里的女人总是爱这样的香粉味儿。阿厨递给他一个手炉，让他暖肚子。他捧着手炉，忽然反应过来，自己不会死了，竟然有些怅惘，好像他本应该死掉似的。他的棉裤脏了，阿厨让他坐到雕花床上，用棉被拥着裹住他。棉被也是红的，他知道妓馆里都喜欢用大红被面，这样男人和妓女上床就像入洞房一样，有一种虚假的喜庆。阿厨也钻进被窝里，抱着膝盖问他： 你这孩子连天魁都不知道，你娘亲没有教过你吗？ 没有。 百里渊低头看背面上的牡丹花。 我娘亲没有跟我说过话。 阿厨疑惑地问道。 为什么呀？ 百里渊说。 小时候有个算命的来我家，说我是恶鬼投胎，将来会克死父母。我爹娘害怕，就把我送到山上的尼姑庵里住。算命的说庵里的佛气可以镇住我，让我不作妖。 切，算命的说的话也能信？我小时候有个老瞎子还说我将来能当皇后呢。 阿厨看了看百里渊，小心翼翼地问。 那你就一直住在庵里啊？ 嗯，那个地方很冷，天天都下雪，什么也没有，只长一种红色的花。庵里只有两三个老姑子，走路都喘气儿，我只能一个人玩。我有的时候会堆雪人，给他们取名字，假装他们是我的好朋友。 你一次也没有回过家吗？ 阿厨问他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